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干谁干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真是 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我问的是嘛内容啊？ 有行云流水的贯口， 红丸子、白丸子、绿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各种。 有韵味十足的柳活， 江七环那。 有草根相声的代表 郭先生，为了找你我可费了劲了。 您不是说这女的漂亮吗？ 对呀、啊， 金发碧眼。 金发你不懂啊？ 那长黄头发。 对呀、啊， 碧眼， 碧眼， 都闭着眼了吗？ 在。 有八零后相声的新锐， 也有偶尔叫出我名字来的。 没有认识。 哟、高小攀， 多好！ 赶紧过去客气两句吧。 说两句。 妈，怎么着？ 够格儿。 听众朋友，我是雅娟，2010年乐去吧您。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上半时段咱们听一段传统的，来自于北京二赵赵振铎、赵世忠合说的打灯谜。 相声这个艺术形式大家都比较喜欢， 是啊， 通俗易懂。 对了， 很多观众认为相声演员都是比较聪明的 啊，是聪明， 脑子反应比较快的。 哎， 其实也不然 啊， 有的演员确实是聪明一些， 哦， 脑子反应的快一些， 是是， 有些个演员就不一定那么聪明， 哦， 脑子反应也是比较迟钝的， 哦，比较笨一些。 这个能够区分出来。 这怎么区分？ 两个演员到舞台上来啊，您可以注意，一般的来讲，站在左边的这个演员呢，都是比较聪明的。 哎， 站在这个右边的， 甭说了，甭说了啊！站这边的全是笨的，是不是？ 基本上是这样吧。 什么基本上这样？哎，你要说别人成了，告诉你吧，我这人可聪明，就因为我聪明。在我们单位我还得一个外号。 哦，对对对对对对，您不提这茬还真名吗？ 啊， 对，在我们单位确实有个外号。 哎， 他是有名的呀。 什么？ 赵大傻子呀。 哎，这我会傻， 脑子反应比较迟钝一些。 没那事，起码比你聪明十倍，你信不信？ 你不要吹嘘。 干嘛吹呀？ 你不是说你脑子反应快吗？ 啊， 这回这么办，当着大家我测验测验你。 可以呀。 我这有三句话，如果你能给学生来，哎，我就承认你聪明反应快。 甭说跟你学三句，就是学300句我都成。 不用那么多，咱们就用3句 啊。不就你说什么我跟你学什么？ 对，我说什么你跟我学什么 啊。学话说 3句啊。 行，没问题， 由打现在就开始， 你随便说。 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 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 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 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 错了吧？ 没有啊。 再来啊。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 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 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 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 错了吧？ 没有啊。 这就错了。 怎么？ 我让你跟我学几句啊？ 三句啊。 学三句 啊。 前两句你都学了，末一句我说错了吧，这你怎么不学？ 你这句也算呐？那我哪知道啊，我还以为真学错了呢。 我这说错了吧，你应该学错了吧，这就对了。我这说错了吧，你这说没有啊，那还不错、 啊、赵大傻子就表现在这地方、哎、 怎么还赵大傻子？ 迟钝、 哎、没那事，这不算 啊， 因为我没注意 啊、哦，没注意。 哎， 好，这不算啊。 这回说五句， 这五句话怎么学？ 还这么学？ 还这么学？ 行吗？ 行， 精神集中啊。 好好好， 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 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 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 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 错了吧？ 错了吧？ 几句了？ 三句了。 又错了不是？ 是三句。 我问你几句了？ 我说三句。 哦，在这儿还一句呢。 这我没点逮你的。 这个脑子反应的怎么样？ 反应的差点，差点。 哎，知道差点，但不错。所以这个数学怎么样 啊？数学我最好啊。 你又不谦虚了。 确实 啊、哦、数学最好啊。好，考你一道简单的算术啊。 你考吧。 你看这多少？ 嗨，这是七个呀。 错了。 那你说这几个？ 九个呀。 这怎么九个呀？ 这几个？ 八个呀。 加一个。 加一个愣往上加呀。 哎，这你看这多少？ 这个是鸡爪子。 鸡爪子干嘛？啊，算数。 我知道。 不知道啊？告诉你。 多少？ 86个。 这怎么86个？ 这多少？ 八个。 这个 6个。 86个。 这86个。这回我也考考你。 可以啊。 这是多少？ 86个呀。 这个68个呀。 哦，你得翻盖了、 哎、这有什么呀？ 跟我学就没 跟你学干嘛呀？哎，你要是真测验咱们谁聪明啊。 嗯， 这回咱们猜一回灯谜好不好？ 猜回灯谜。嗯，行。哎，但是咱们不能白猜。 怎么着？ 稍微的挂点赠品。 可以啊。 小游戏嘛。 对， 咱们也不要多。 嗯， 一张电影票。 行， 折合2毛钱。 哦，折2毛钱 怎么样？ 可以啊。那是你说一个我猜，还是我说一个你猜？ 你说一个我猜吧。 哦，我说一个你猜。 对， 你要猜着怎么样？ 你给我2毛。 那你猜不着， 我拿你2毛。 哎，干脆我给你4毛钱得了。 那也行 啊。也行啊，我也得给啊。 哎，猜着我赢，猜不着你赢。 哎，对了，听着啊， 你说吧。 眼看到了5月中，家人买纸糊窗棂，丈夫出外3年整，一封书信半字空。这四句啊，打4味中草药，你猜的是什么？ 完了 啊。完了。 完了，那就给钱吧。 哎，给。他猜的还真快。先别忙。 嗯， 我说这灯谜你猜着没有？ 猜着了。 猜着你得说出是什么来，猜对了我才能给钱。 哎，我干嘛还用说出来？那么你说这灯谜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啊。 我要猜着我明白不明白？ 明白。 哎，是的，你知道我明白，给2毛钱不就完了吗？啊， 咱们俩心里分了。 嗯， 这不行，你得说出来。 还非得说出来？ 当然了。 那多麻烦。 这麻烦像话吗？ 那干脆我不费这脑子了。我认输了。 猜不着。 您给宣布出来。 好。 哎，但是要合情合理。 当然得合乎情理， 要经得住推敲。 那没错。 先说第一句，眼看到了5月中，这个打什么中草药？ 这味药材叫半夏。 不错，有这味中草药， 这不结了。 为什么叫半夏？ 当然有理由啊。 嗯， 这个正二三月呀是春天，4、5、6月呢是夏天，这5月的正当中呢正好是夏天的一半，哎，所以呢这叫半夏 啊。5月的正当中嘛是夏天的一半， 哎， 所以叫半夏。 对了， 那么它又是闰5月呢？ 它这闰五月 啊。 闰五月那就多半馅了，是不是？ 没有这味中草药。 闰五月不算。 哦，您这里还有不算， 哪那么巧就赶上闰五月。 好，第二句，家人买纸糊窗棂， 这药材叫防风。 嗯，怎么叫防风？ 说小家人啊，买窗户纸糊窗户，防备着往里刮风，这不叫防风， 这不合乎道理。 怎么？ 要各位同志想一想，五月正在热的天气，应当糊冷布、钉纱篦子呀。这家人干嘛还糊纸啊？他就不怕热吗？ 啊，这家人他就不怕热吗？ 他为什么不怕热呢？ 啊，他这家人他怕风。 他为什么怕风呢？ 啊，他啊，这家人生小孩的，你管着管不着啊？得产后风，你给治啊？是怎么的？ 哦，您这里还有生小孩？ 哎，全有。 然后第三句，丈夫出外三年整， 这叫当归。 怎么叫当归？ 说丈夫出外三年了，应当回来了。回呢，当归讲，这不当归吗？ 应当回来 啊。 那么他回来没有呢？ 没回来， 没回来。 嗯。 那么家人这小孩打哪儿来的呢？啊，这问题您得谈清楚了，啊，因为这涉及到法律问题呀。 嚯！满戴扣帽， 不是扣帽子这事儿，你得讲清楚了，对不对？ 啊，他是我当然我得讲清楚。 那你说是怎么回事？ 还是这么回事？ 嗯， 这个虽然说是这个家人的丈夫没回来， 嗯， 可是这个家人呢出外呀找他丈夫去了，在外边住了几个月呢，怀胎有孕呢，回来到家生养的，是这么回事 啊？哎，你怎么会知道的这么清楚呢？ 啊，这我不能不清楚。 怎么回事呢？ 那家人啊是我姐姐，你管着管不着？这是哪儿的事儿？这个我这不挨着他，挨着问我。 这别急着白脸的， 不是急着白脸， 不要急着白脸。字一句，一封书信半字空， 这叫薄纸。 怎么叫薄纸？ 说来了一封信，打开一看呢，上边连半拉字都没有，是薄纸一张，这不薄纸。 那么信皮上有字没有呢？ 没字。 信皮上也没字。 嗯。 那么这邮政局他怎么给邮来的？ 啊，他这是托人带 来的。啊，托人带来的。 对了， 带一张白纸有什么用呢？ 让家人糊窗户，你就走了。这玩意儿刨根问底儿，谁受得了啊？你带着狗来的是吧？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哪有这么 脸红脖子粗？ 你来得起来，来不起甭来。 一个小游戏， 就 是这个样吗？ 啊， 我认输了行不行？ 不认输也得成啊。 两毛钱吧， 啊，给两毛， 给您两毛， 拿钱。 哎，别因为这两毛钱一会儿闹得心情不愉快， 就是， 是不是大今儿个的？你说这， 哎，你钱还哪搁着呢？ 在擂台上拴着呢， 钱狠子。 哎呀，这实在对不起， 怎么了？ 没零的， 没零的，我找的你。 我给您一块，您找我。 好，找你八毛。 找一块二。 哎，啊，给一块，找一块二。 啊， 你外头换去， 外头换不出来， 我这也换不出来，你就给两毛钱得了。 真没零了，真没零，真。 我不说找给你， 我这票太大，您找不开。 不就十块钱一张吗？ 我这一万块钱一张的， 有一万块一张。 有，把我们家那国库券拿出来了。 好，你也不怕丢了？ 那什么，我该您两毛，该两毛。 这一该账啊就没意思。 哎，我不是该账，这回我摔你猜，你要猜着给你四毛，你要猜不着咱们算没事。 那也成。 怎么样？ 可以。 咱说就得说那好的，不能像你是那么啰啰嗦。 好好， 听这个， 哎， 咕叽儿 说呀， 完了 完。他这真快呀，刚才我那是四句，到他这一咕叽儿完了， 干净利落脆，大家伙好记。 你这个是打吃的使的用的？ 打一吃物。 打一吃物。 嗯， 您哪位吃过咕叽儿啊？得了，我猜不着。 认输了， 认输了。 告诉你， 这是什么？ 贴饼子的。 贴饼子的。 对。 哦，山东叫糊饼。 哎，对对对对对。 那怎么会咕叽儿啊？ 你瞧，和好了一盆面，把那锅水烧开了，锅帮烧热喽，面是软的，锅帮是硬的，拿起一块面团吧团吧，往锅帮这么一拽，咕叽儿。 过。 好啊，这个。 好贵的贴饼子呀，我听听两毛钱没了，这我要吃着得多少钱？ 谁不该谁的。 哎，好， 再说一好的你猜。 行行， 听这个啊，咕叽儿 说吧。 完了 完，这倒好，今儿我这钱都输到咕叽儿上了。 刚才那猜不着，那你更猜不着了。 那这是什么呀？ 又贴一个。 哎，又贴一个，这不行啊，这个这 这叫什么呀？要弄一盆面还是咕叽咕叽贴着没完，我得收你多少钱呢？我你老说咕叽， 怪你怪你， 怪怪我， 你为什么不敢猜呀、啊、我这说咕叽你又猜贴饼子你就赢了，你胆小啊，对不对呀、啊、 那你怨谁呀、啊、你这个是怨我，我要猜贴饼子我不就赢了， 就是 哎，你还敢说不敢了？ 你敢猜吗？ 你要敢说我就敢猜， 你要敢猜我就敢说、嗯、这回咱们多赌点， 多少钱？ 五毛 一块我都来， 现在刚 说 咕叽 贴饼子 沾一卷子 走，这倒好，又跟我换白面的了， 你都花五毛了还不给你点细粮， 哎呦我吃着了吗？ 该我四毛， 哎 该我四毛， 哎什么该你四毛，你这前后仨咕叽啊满白咕叽了啊，一个也不算、 哦、全不算了， 你说好的我 就这种，说一好的说一别人不会的，听这个啊，说先短去一块， 那更短了， 长了 长， 猜猜这个， 先短去一块到长了， 哎绝就绝在这地方， 这我认输了， 认输了， 猜不着， 告诉你 这是什么， 就是您这条裤子， 我这条裤子， 对， 先短去一块不就更短了吗？ 去什么呀？ 去裤子呀。 谁让你去裤子了？ 那去什么呀？ 去腿啊、哎、 啊去腿 啊，这裤子短把腿去一块，这不就长了吗？这 我说你损不损呢、啊、你赢我两毛钱嘛，我还得落一摊子 你先说这好不好？ 你还不怎么样 啊？ 这不算，这个 这不算， 你说一好的， 这说一好的，听这个，说猫头猫脸猫鼻子猫眼猫蹄猫爪，比小猫大不多，比大猫小不点，你猜猜这个， 他净这新鲜玩意儿， 这你没有大学的学问你都猜不着， 啊这我认输了， 认输了啊！说猫头猫脸猫鼻子猫眼猫蹄猫爪，比小猫大不多，比大猫小不点， 这是什么？ 半的猫 啊，半的猫啊， 不大不小半的猫， 这叫什么玩意儿啊？这那个一般的猫又蒙我两毛钱去， 蒙蒙你这叫笨，我把语气都告诉你了，比小猫大不多，比大猫小不点，半的猫 吗？ 这怎么样，咱们好不好？ 怎么样，干脆这回我说一个你猜吧， 行行，你说一我猜， 说你来我也来，你不来我也不来，你猜这是什么？ 你来我也来，你不来我这猜不着， 认输了， 认输了， 告诉你 什么， 我这是冬天呢，咱们得揣手，咱得揣手， 揣手， 哎揣手， 那怎么会你来我也来呢？ 你看呢，这揣手吧，说你来我也来，这才能揣着， 你不来我也不来， 要是不揣了呢，说你不来呢，嗯，那我也就不来了没有一个来一个不来，这是追这个的， 您这都什么呀，这 什么呀，这比你那半大猫强多了 这不怎么样， 你那也不怎么样， 这真说一好的，说一扣字 啊听这个，半夜叫门问声谁，这是七个字，扣一个字，你猜这字是什么？你要猜着的话，一张电影票两毛。 这我琢磨琢磨。 你动动脑子。 好好好。半夜叫门问声谁？比方说吧，半夜里啊，有人到家找我去了，在门外边一叫我，赵世忠。我在里边一问，谁呀？外边必然回答我。哎，猜着了，这字念我。猜着了， 怎么？ 这次念我 啊，不念我， 念我 不念我嘛？ 你呀、啊，也甭说不念我，我呢也甭说念我。这回呀、啊，咱们在这儿表演表演， 表演。 哎，你看是不是我字？ 那怎么表演呢？ 这话筒这儿就好比是我的家 啊、哦， 这个话筒呢就算我的家门口了， 嗯嗯， 这街门呢就在这儿了。 嗯， 我呢在家里等着你，你来找我呢。你在外边一叫我，我一问谁呀、啊？你要一说我，哎，你可就输了。 哦，一说我就输了。 当然了， 那我又不说我呢， 那算你赢。 哎，那当然可以了。 咱们表演表演。 行，没 没。哎，这就是我家了 啊， 这就是我的家门口。 嗯， 我在家等着你，你来找我来。 你在家等我、啊？ 嗯， 等等啊。 没错， 一定等我啊。 那是。 我指不定去不去啊。 哎，那我等谁呀、 啊？准去，准去。 哎，就是我的。 不念我， 他非输我。 矫情，这是。哎呀 啊！ 您在门口站着呢啊！ 这你这甭叫门了，这个，这你还叫门干什么呀？ 我怎么了？ 你什么时间找啊？ 半夜里头， 半夜三更我在门口站着干嘛呢？ 那你就不去凉快凉快？ 没听说过，你得叫门。 门在哪儿呢？ 没告诉你，这就是街门。 门环子。 门。 行，讲清楚了吧？ 这麻烦。 放门去，要到还得叫门。 没在家 啊，在家呢，在家， 在家你不出来， 你这干什么呢？ 叫门呢？ 你这不是叫门呢， 我这是， 你这是歇蹶子呢，这个 啊， 你得叫我， 还得叫你， 不叫我知道你找谁？ 这个麻烦。二兔子 啊，嗨，你叫我小名干什么？ 你这大名叫什么呢？ 赵世 忠。哦，对对对对对， 不叫 赵世忠。 谁呀？ 出来瞧， 出来瞧。 出来瞧瞧，那 赶紧出来了，坐 了我回去吧，我咱们窝了说话的，窝了说 你往出框我是怎么的，你得说我， 说我说我电影票就没了、 啊、不说你 成赵忠。 谁呀？ 明儿见啊、哎、 明儿见。明儿见。你今天干什么来？ 给你订个鱼 饭。你少废话啊，你得说我， 说我说我就输了， 不说也行。 赵忠。 谁呀？ 澡堂子里等你啊。 回来！你什么时间找我？ 半夜里头， 这半夜三更的，还有到澡堂子洗澡的 啊？有趣的， 这不像话！ 怎么不像话？ 哪有这人？ 怎么没这人呢？ 我没听说。 你没听说事儿就算了， 来吧。 你不信，你问人家半夜有洗澡的没有？这半夜有 洗澡 的没有？ 矫情 不矫情？这 都不像话！ 一块玩儿， 原来的起来，来的 夜里有洗澡。哈，您刚回来啊？ 压到我来了，出去！我摔死你，信不信？你得说我， 要说我就不认输呢， 说我不认输那不讲理。 这是你 对了， 这一张电影票，两毛钱， 两毛钱， 对怎么两毛？ 咱们有一张， 你都哭了，这是爱谁呀？ 我， 你输了， 道歉。 真的开始了。 谁干的？谁干的？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直接 走。真的希望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我问的是嘛内容啊？ 有行云流水的贯口， 红丸子、白丸子、绿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各种。 有韵味十足的柳活， 讲奇幻那。 有草根相声的代表 郭先生，为了找你我可费了劲了。 您不是说这女的漂亮吗？ 对呀、啊， 金发碧眼。 金发你不懂啊？ 那长黄头发。 对呀、啊， 碧眼， 碧眼， 都闭着眼了吗？在。 有八零后相声的新锐， 也有偶尔叫出我名字来的， 也有认识。 哟，高小潘， 多好！ 赶紧过去客气两句吧。 说两句。 妈，怎么着？够格儿。 听众朋友，我是雅娟，2010年乐去吧您。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下半时段咱们得奉献一段新作品了，不过主题呢依旧是打灯谜。我们上半时段听到的是两位老艺术家赵振铎、赵世忠的作品，下半时段呢这两位啊可是年轻新秀，但是他们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很有才华的相声演员，请出刘颖、张浩南为您说一段他们自己创作的作品《又来打灯谜》。 常看相声的观众都知道 啊 啊，我们相声尤其是传统，穿着大褂没有戴眼镜上来的。 对， 他为什么要特殊啊？ 啊， 您一定要理解，因为我这伙伴的视力能见度太差，如果不戴着眼镜上台，我们上台需要一根道具，就是一根竹竿，我在前面要这样， 我这伙伴原来是搞按摩的。 你别解释了， 后改的说相声啊，所以大家要理解啊。这样，我觉得我鞠半天了，你也应该以鞠躬向大家表示道歉，也得到大家的认可。 好嘞，好嘞，好， 鞠深着一点。 哎哎，别动，别动。 大家请注意，他的视力为什么会减退呢？主要取决于他脑部的神经。您看他这个脑干里边有一个坐骨神经被压迫了。 坐骨神经长这儿啊？ 帮你给观众解释一下， 您那跑着上课了， 好长时间没有来俱乐部演出了 啊， 一直在搞创作。 是， 为什么要创作呢？ 啊， 因为我本人啊，对过去很多相声段子当中的内容不能认可。 哦， 哎，我觉得存在很多问题，我气不过。 是啊， 你比如说吧， 啊， 过去很多相声段子当中 啊， 说捧哏演员， 嗯， 聋子的耳朵配的，娶媳妇打分跟着凑热闹，有这么说的吧？ 有有有， 能这么说话吗？ 不能， 对吗？这不对呀、啊！ 哎， 他捧哏演员站旁边就会，嗯啊，这是语言单一乏味，实际人家是掌握着相声节奏呢。 像您这么说实话的逗哏演员太少了， 是不是这意思？ 是是是， 我气不过。 哎，对对对， 还有很多相声段子当中， 嗯， 没有包袱的地方， 嗯， 逗哏演员就会利用一些特殊的手段取悦观众， 比如说呢， 你这喷口。我这嘴皮子你觉得怎么骗啊？啊， 一脸唾沫星子， 你看他都习惯了，到这儿就知道说一脸唾沫星子。 事实 我气不过呀、 啊、是是是 啊，最不能容忍的 啊， 就是说捧哏演员， 嗯， 呆头呆脑弱智的表情，被驴踢了以后的反应啊，您听听这语言，能这么评价一个人吗？ 不能。 您别乐，咱们中国是文明古国呀， 嗯， 礼仪之邦， 嗯， 老祖宗教训的那句话难道都忘了吗？ 怎么说的？ 打人不打脸， 哎， 骂人不揭短，不能人家像什么我们说人是什么。 您这我没法回答了， 是不是？我气不过呀。 是是是， 啊， 激动。 还有这相声段子当中动不动就拿捧哏演员的父母长辈找乐， 嗯， 那你爸爸怎么怎么样， 嗯， 你爸爸什么什么，你爸爸是谁等等吧。人呐， 嗯， 将心比心，咱们换位思考一下， 怎么想啊？ 我要是他爸爸 啊， 我听着能高兴吗？ 高兴不了， 是不是？我气不过。 是。 还有捧哏演员台上忘点词儿， 嗯， 节奏缓慢一点啊，逗哏演员拿起这扇子，哎呦，啊，就这么打呀？ 你真打呀？ 您看，这是竹子的，这脑袋是肉的呀，啊，就拿，就邦当这么打呀，对吗？这一下下去，这劲头控制不好， 哎呦， 啊，打傻了怎么办呀？我气不过，我 行了，你这是气不过吧？你这叫借机报复啊！你这么半天我不理你就得了，打着没完了还。 你怎么听不懂好赖话？我这不是替你说话吗？ 行行行，你别替我说话了，你这整个也就是拿我这开玩笑呢。 哎，你这人， 行行行了， 你怎么转不过来是怎么着？ 谁转不过来啊？赶紧打灯谜，演完完了啊，赶紧的，下台， 不识好人心这， 那谁受得了啊？你什么意思 啊？ 你打灯谜，主持人报了，赶紧演完了，咱俩下去，知道吗？ 打灯谜还用说吗？ 啊， 大家都听过呀。打灯谜就是通过我们两个人以猜谜语的形式，啊，这证明谁反应快，谁反应慢，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嘛。 什么结论？ 你真的很傻。 你才傻呢！ 啊， 我那是傻吗？ 哦，你不傻， 我那都是装出来的。 哦， 我都知道。 嗯， 装不知道。 哦， 全明白。装不明 白， 真傻，装不傻。 我们喜欢这种诚实的捧哏演员。 好，昨晚上 我是真不傻，我装傻。哦，终于转过来了。哎， 好好好，那打灯谜是吗？ 啊，那开始说，来吧。谁说谁猜啊？ 我说你猜啊。 哦，你说，我说你，你说我猜 啊？对，你先搞清楚了 啊。来来， 但是咱不能问白猜，咱们得挂点彩头 啊。对，周末俱乐部的那门票20块钱嘛，啊，折合人民币20块钱。 我说了吗？ 你就是这意思 啊？ 这回咱们一次100块钱。 该赌博了， 赌博干嘛？就为了教育。 哦，你还为教育我？ 当然， 哦，教育 我气的。 这真来钱呢？ 那可不是真来钱的吗？ 别来钱的，当然大家伙不好。咱们友谊第一，人民币第二。 哦，跟你就得人民币第一，友谊第二。 钱1000块钱拍这儿了。 啊， 1000块钱啊，拍这儿， 放钱。 来钱伤感情， 跟你没感情。 掏钱， 真 掏啊， 真来钱的， 那可不是真的吗？ 掏钱， 这头 真啊？ 哎，干嘛呢？ 不是， 掏， 哎啊，掏钱， 掏这儿 快快， 掏10000块钱一张的， 没有， 就要100的，知道吗？ 掏， 哎，算了，别真的，别来钱的。咱们就一掷就一下，就甭那么多说着，掏钱。 上来之后这一通打我，掏钱。 给你这，你进入场没带 钱啊？你说什么？ 我没带钱。 你大点声说。哦，你今儿没带钱？别嚷嚷啊！没带钱出门，你们家大人也放心呐。 所以我说咱们就大家伙儿。做个见证人啊，是咱说一下，比一下，就意思意思就完了。 别来钱， 没带钱， 你拿那么多钱啊？ 没带钱 啊？ 我借你， 我借你啊？ 你借我？ 对，我借你。 啊、那你借我10万块钱？ 你穷疯了？ 你不愿意借人钱呢？ 那我也不能拿着10万块钱满大街跑啊。 那你今儿带多少钱？ 1000块钱。 那你借我1000？ 那我花什么呀？ 那我没钱，这怎么了？我没钱，这来不了了。 你先别激动，你先别激动啊， 是不是？ 你这 我， 你输了100。我借你100，咱记账。 啊，行， 咱记账。 啊，那行，那 好吧。 打灯谜吧， 打灯谜。 啊，开始。啊，你先说， 我先说 啊，你来吧。 说，4个人打麻将，警察来了却带走了5个人，问这是为什么？ 打灯谜 啊？对啊。 你这问完了？ 完了。 什么为？我不知道啊。 哎，不明白， 不明白， 不明白。 认输了， 认输了，认输了。 说4个人。打麻将、 啊、 警察来了却带走了5个人，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呢？ 4个人打那人他叫麻将。 哎呀、 哦、是打架、哦、 还乐呢、哎、 您还跟他乐呢， 真好。 打灯谜的规矩啊，谜面上有的字谜底不能出现，你得猜什么？为什么？这脑筋急转弯啊！这是 我们80后就这个。 哎，这次，哎，这叫什么呀？这个 该你了。 不，这我输得太冤了。 该你了。 该我了哈。 该你了。 我欠你100了。 欠我100。 好，行。我说一灯谜啊。 说， 说一根树，百根梁，没砖没瓦盖成房，打一个雨伞，蘑菇。狗尿台，图钉，对吧？ 通共4个谜底，他都猜对了。 哎呀，欠我200了啊！该我说了 啊！ 什么？ 欠我200了 啊、哦？行啊，说吧。 哎，我欠你250啊？ 哎，不是， 哎，我欠你3。 你什么意思 啊？ 什么意思？ 有这么句话说的好 啊啊！狮子多了不怕咬，债多了不愁，是不是？你这红口白牙的，待会儿说你欠我900了，你欠我1000了。他这人又不讲信用，又没有物证，爱怎么说怎么说。现在得讲个证据，对吗？他这人不讲信用，你待会儿他就摔棒了。 讲信用，你先拿着200， 拿着呀，这是物证嘛。 啊，给我了， 给你、 啊。行，那你说吧。 哎，别往兜里揣呀、啊，这我给你的物证，你不给我了， 你拿出来，你举着， 你让我看。 举着， 我借你的，你让我看。 这么举着？ 哎，对，这么举 着。这什么意思？ 那我看着呀。我的钱 啊，行 啊， 那你接着说， 给我说了啊，说 啊， 你跟狗熊站一块 儿啊， 猜中， 哎，这可是猜， 这我别瞎猜了，这我哪猜着，猜不着，又认输了 啊， 你跟狗熊站一块儿猜一动物， 这动物是 象。舒服啊，痛快。 今天是农历什么日子啊？一出门 再给你吧。收吧。 你这说句心里话，你说我们俩这样的跟狗熊站旁边也不是谁像 啊。大爷大爷，甭 说了 啊，是 该你了， 该我说了啊， 该你了。说有一头老母猪带着九个小猪过河，背过仨去，驮过俩去，老母猪到对岸一数啊，嘿嘿，傻猪不识数。 再给一把。 哎，举高了点，那我胖个几百了， 四百了 啊，很好嘛。该我说了 你说， 这可我说个高级的啊，说个四六八句的。 好好好 啊，说打南面来个黑大汉， 哦， 腰里插着两把扇，走一走，扇一扇，弥陀佛，好热的天。再猜一动， 哎哎，这灯谜好， 哎， 你听过？ 是啊， 这高级啊。 当然， 那我就别瞎猜了。您这动物是 乌鸦， 能解释一下吗？ 绝对合理啊。 打南边来个黑大汉， 说是三伏天的傍晚，乌鸦从南往北回朝， 腰里插着两把扇， 乌鸦的翅膀啊， 走一走，扇一扇， 不扇就掉下来。 弥陀佛，好热的天， 乌鸦怕热不怕冷。嗯，30多度高温，他受不了了。 再给一碗。 哎呀，哎呦，这真好。哎呦，这我发现这你说这太好了。 当然， 高兴。哎呦， 哎呀，好， 说了这么半天，我证实一件事情。哎，他比我聪明， 打开， 我服了。 哎， 真的服了啊。 嗯， 人有脸，树有皮，虽然我没有面子，但是我服了。我欠你几百？ 500。 哎，1、2、3、4、5，欠你500 啊， 还给你。 哎，不欠了。服了， 哎， 我 承认就。 哎呦，这人太聪明了， 这你不服不成， 对不对？ 还你转得快， 不对，不对，错了， 没错呀、啊。 不是，上台之前我就带了1000 啊， 现在还是1000，应该是1000给我。 你我又说你这就年轻，这就是年轻人，不能捧。 我赞你两句吧，你看你脑子转不过来了，你脑子想问题。 你这不是走脑子呀，你是走肾啊。 你才走肾呢， 你怎么转不过来呀、 啊、我跟你讲啊，别着急啊，我跟你讲，慢慢讲 啊。 我刚才借你多少？ 500啊。 500哈、 啊、 你看看、 啊、 1、2、3、4，500吗？ 就500， 没占你便宜哈、 啊、我这不是欠你500 啊， 现在我证明了、 啊、 哎呀你聪明，我不成，我把这500还给你、 啊、 没账了，这怎么转不过来呢？ 不对，我跟你说， 你别说话了。有时候你这人就是脑子，你转不过来，你就这样，你别起急，是不是？ 我没起急啊。 你把500拿来吧。其实我知道这人，啊，这年轻，赶上今儿顺，我说一个赢一百，说一个赢一百，就是点儿正。我不说了，不干，还想多赢我，是不是这意思？那我接着说不就完了吗？我接着说，好不好？ 那行， 哎，我接着说， 那行， 再让你接着赢不就完了吗？是不是？ 那行， 这什么人呢？ 那行。 我再说一个啊， 那行， 你说一高级，我也说一高级的 啊。 你说是四六八句，我说一拢音靠字的 啊。 我说7个字，你把这7个字联系起来，概括成一个字， 哦，又叫扣成一个字。 对， 哎，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怎么了？ 像什么小孩醒了要撒睡，7个字扣成一个把字；半夜叫门问声谁，扣成一个把字， 俩把了。 哦，不对，那是一个。 那是我字， 哎，对， 你别捣乱啊！ 我多跟捣乱了 啊！ 二人见面忙拉手，扣成一个好字，这我都知道 啊、哦，都知道 啊！你得说个难的，让我猜的困难一点。 哦，我说一复杂一点。 哎，对， 那这样 啊， 我要既然说一复杂的，这费脑子，咱们就来一个一把定输赢的，来回大的。 怎么意思？ 我说一个拢音扣字 啊， 好不好 啊？ 你要是猜不着， 嗯， 500块钱我不欠你了，怎么样？ 行， 来把大的吧， 就这么着， 难度吗？ 哎，马槽伸腿， 什么意思？ 请出题儿， 俏皮话，听着啊，7个字啊、 哎哎， 不明电话打进来，7个字，你把它扣成一个字，你想想哪字？ 这还真高， 你想， 我得琢磨琢磨， 是不是？ 不明电话打进来，电话一响，嘟噜嘟噜，喂，找谁啊？我跟你，哎，这是玩意儿啊，不说完。电话一响，嘟噜嘟噜，你好，这里是火葬场，这是公司电话。再换一个，嘟噜嘟噜，你好，这里是110报警中心，这是业务电话呀。哎，我得问清楚了， 他这电话是往哪儿打的？往家打的肯定是歪，往别的地儿还真不好说。哎，别人， 我问问您 啊， 你那电话是往哪儿打的呀？ 往家打的呀。 那我猜着了 啊， 这是歪字。 不是 歪，是歪， 不是歪，不是歪 ， 不是。我再说，这太难了，我给你换一简单的。 不， 说铁匠师傅抡大锤。 哎，那是打字，跟前头那仨联系味儿。打我好打，过去传统的比。 我都知道， 都知道。 哦， 咱就说这个不明电话打进来，我猜着这是歪字。 不是歪， 就是歪， 这就不是歪嘛。 你也别说不是，我也别说是， 怎么咱俩在这表演呗？怎么表演？ 好比说这有两部电话 啊， 一个我们家的，一个你们家的 啊。 我打给你，你一说歪，这就算你输了。 哎，那我又不说歪， 那算你赢了。 那可以啊。 哎，你不可能不说， 我就不说歪。 你不说歪就不正常， 我就不正，你才不正常呢。开始。 醒醒， 嗯， 接电话 没听见？ 听见了，拿起来说吧。 我们家的事你管得着吗？ 多新鲜，咱俩这打赌呢， 那赢点钱你至于的吗？ 真是 脑子人转不过小心眼儿，这是的。嘚嘚嘚嘚 嘚嘚嘚嘚嘚俩蛐蛐， 喂，手机响了，家里电话也响了，你说我先接哪个？ 哪儿这么寸？ 他就这么巧吗？ 把手机关了，接家里电话，拿起来说完还钱， 强词夺理，这人真是。嘚嘚嘚嘚，你好。机主已欠费停机，请您在嘟的一声后充值通话。 我给你还钱呢， 录音电话吗？是不 是这么说过？你得是你跟我说说话来， 我跟你说话， 多新鲜！ 我接着吧。 对呀、 啊，行啊，嘟嘟嘟嘟，没钱。 哎，你怎么知道就是我打的？ 电话显示出来就是你要账的，这能看出来？ 哎，我告诉你 啊， 从现在开始，什么来电显示、语音留言，一切的一切都没有，你得说完还钱。 一个打灯谜，你哪有那么多规矩？你这叫矫情， 这叫聪明，就为了教育你。 你不干嘛呀？跟我这么急着呗？ 老老实说完，什么事儿都没有了。 不是你至于这么较劲吗？ 跟你那是必须的。 说完，干嘛非我说完就算数？ 我说完也算数。 这可是你说啊， 我还负责呢。 你要说了完， 加倍给你， 你再给我500， 前后整1000， 说话算话， 绝对算话， 君子一言， 驷马难追。 开始。 嘟嘟嘟嘟嘟，接了，说，快说那字儿， 你大点声，我听不见呢。 喂， 你输了，赔大了。 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东北话那话什么？东北话那话的没几个忙，不过都会这个忙。你话这个那话都话都话怎么这个修吧？我到那都问你妈爹爹给。哎呦！哎呦！哎 泼墨，爱与怒在油画里寻解脱，发光与影不知成你与我，听由我定夺我，下笔浓淡在我。哪里还有地方，我各自在飞翔，一月阴有阳，心灵自由天堂。Yeah.